瓜，画一只蜜蜂，乘着晚风，它会在日落后继续旅程，小翅膀努力地飞过寒冬，危机中会遇到正义的英雄。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，冒险的事情都热爱。我希望在我世界里所有云朵都自由自在，每一天黑和白看得明白，每一次双打开眼界打开，让自己能活在童真的年代。 画画出我的梦，梦里的天空总会有彩虹。画月亮的面孔，虽然轻松，它的光是人间灯一盏的黑夜中，它照亮多少感动，我抬头能看到星星的笑容。 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，冒险的事情都热爱。我希望在我世界里所有云朵都自由自在，每一天黑和白看得明白，每一次窗打开眼界打开，让自己能活在动人的年代。 长不大的小孩，生命的未来都期待。 我希望在我世界里快乐一直真实的存在，每一天黑和白看得明白，每一次窗打开眼界打开，让自己回到那童真的年代。 歌神的声音有让你回到你的童真年代吗？这是张学友为一部动画片叫做《神笔马良》所唱的主题曲。用一支笔把自己的梦想写出来，就算你没有神笔也不是马良，但是梦想不要轻言放弃，因为谁能够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发生呢？接下来唱歌的这位，或许你已经将他的名字忘记，他出过三张专辑，也曾经为了自己的音乐事业而在街头摆地摊苦苦的打拼。这是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，叫做黄湘怡，而如今她是一位台湾的企业家。 天下飞车的爱高 越陷越深，可是女人